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王大磊，你有福了， 给你送福。 但是呢，但是你没赶上。 哎呀，那不白搭了吗？ 我跟你说，这春联都白贴。 就说江西南昌有所大学，一名大三男生，小饶，自制零食小推车。注意啊，不是自制零食，是自制零食小推车。 做了个小吃， 把这个虾条啊、薯片啊、瓜子啊、花生啊，哎，方便面、火腿肠， 反正是还有矿泉水， 都放上去了。哎， 坐过火车都见过这车。 走廊里啊，卖货， 来回推着是不是吆喝？有矿泉水、方便面了啊！ 啊，矿泉水、方便面， 扒鸡需要啊？ 腿往里收点。 你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 哪首？ 郭颂老师的一首《卖货郎》。 嚯 啊， 那叫新货郎 啊！新货 郎不行，你把货郎都给卖 啊！新货郎， 嗯，听过呀、啊。 那是怎么唱来的？ 哎，那个是 啊，想起来了，打起鼓，打起鼓来， 打起鼓来，要吃面， 敲起锅， 敲起锣。 还是锅条， 推着小货来送车， 推着小车来送货， 没有一句唱对的。 小花，你听那盗版歌吧，这是郭颂，这是传颂的。 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嗯， 对对，就这句对了。 对，有什么？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嗯， 钢笔、铅笔、文具盒。 小花，你要是照着念，念出来不用唱，听我们听着太别扭了， 太难受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小花布，小伙穿的线，哎，小伙什么的， 小伙 扎的线围脖， 小孩用的 吃奶奶嘴儿啊，老头用的烟袋锅来呀， 哎呀，我的天哪！我跟您说啊，这得把原唱气死，真的 气死活剥送。 但是人家卖得很成功啊， 是吧？ 就在寝室楼里卖零食，最多一小时卖出700块钱。你想，同学们那到晚上后半夜跟饿狼似的。 我的天， 这后半夜都不睡觉吗？跟饿狼。 就是因为复习饿呀，后半夜的男生。 后半夜的男生， 女生不饿，你那意思是？ 后半夜的同学们，宿舍里有点什么不给你磕了？ 你说怎么听着耗子似的？ 这个时候，那饶同学在外面开始了。 打起鼓来， 哎呀， 敲起锣， 他这么唱没用。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啊，今天的货物实在是少啊。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 铅笔，这都吃不了， 这吃不了，这吃不了。 有 姑娘用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有膨化食品和薯片， 牛奶、 花生、瓜子、养乐多。姑娘喜欢的小排叉， 我头有一听。 哎，我不知道哪姑娘喜欢小排叉、啊。 小伙喜欢的大鸡排， 大鸡脖， 对，大鸡脖。 然后同学说了，我也没有想到能卖得这么好。同学们饿成这样， 饿嗝。 但是我也能理解，都在长身体。我个人就深有体会，晚上饿的呀，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的睡不着觉。 嗯， 大家呀、啊、一起聊一些爱吃的东西。越聊越难受，越聊越想哭， 聊太惨了， 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个方法。再说了，学校也不太清楚我干嘛， 还不清楚呢， 这是关键问题。他晚上老唱啊， 对， 主要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呢，怕影响学习，所以我下个学期就停止售卖了。感谢学校对我上半学期的漠视 的容忍，因为他那歌唱太难听了。 街坊们听这事儿以后也说，这个孩子的学校倒是挺开明的，当然也可能更大的原因是不知情。想起我以前在宿舍也卖过一些东西。 卖过什么呀？ 学习用品。不过后来被学校强行的禁止了。小猪说了，哎，这个同学毕业以后，哎，可以直接进入铁路系统啊。老叶说，我高中也做过新货郎，我也做过，来过， 也唱过这歌， 结果呢全被我自己吃完了。 好， 哎呀，好。 周飞说了，其实女生宿舍最好卖了，可惜进不去。 多新鲜，进就给打出来。 哎，说到好吃的东西啊，在大学里面你们俩回忆中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 食堂。 你说说食堂中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你们食堂最爱吃什么？ 食堂里边我们那儿有一个特好的，叫炸鸡套餐。 炸鸡套餐有什么新鲜的？ 从鸡头一直炸到鸡尾。 哎，这炸鸡你们都吃过。 对啊。 但是真正炸鸡好吃起来它不一样，它里边是皮儿和肉都能吃，连骨子都缩了。 哎呦， 你就说多好吃吧。 就是你喜欢连骨都酥的酥骨炸鸡。 缩了了， 缩了 缩了是什么意思？ 缩 了缩了 缩了，他就喜欢缩。 哦，你说 缩了 那骨头都香是吧？ 那香。 大雷你呢？ 我呀， 上学当中就是烧茄子米粉肉，我最爱吃的还有排骨，这最爱吃的几样。吃肉吧， 你瞧。 大师傅一看，他 又是他， 大磊还没来呢，我得给他留点米粉。 留点米粉，肉呢？给留点米饭得了。 好，下面你们一定想知道。 小花，你想吃？你想吃什么？ 小排叉。 我那会儿最爱吃学校的肉条。 什么东西？ 就是拿肉和面裹在一起做成那种主食，就那烙出来的吧，那是。还有我最爱吃的是可爱多，冰淇淋。女生对甜食的那种爱好，你想象不到的。你们一定想知道古代古人吧，他们都视什么如命吧？ 哪是酒？ 对， 有视蟹如命的。你比如那鲤鱼，不是那鱼啊，鲤鱼就是那个作家无肉不欢的纪晓岚，古代小吃界重量级的人物。哎，你们都知道是谁吗？ 谁呀、啊？你说说我听听。 这不等着呢吗？ 咱们听一段历史老师王磊去解古人中的吃货。王磊，王大磊， 差一字呢？ 不是你姐夫。 姐夫跟大夫。 小花，你们家都这么过日子是吧？ 你要说光论吃货的话，其实古代也是一抓一大把。你比如说这个爱吃荔枝的杨贵妃，视蟹如命的鲤鱼，还有无肉不欢的纪晓岚。当然了，我们古代的小吃界还有三位重量级的代言达人，他们分别是私访的康熙、迷路的乾隆和逃难的慈禧。不信你到各大旅游城市的小吃街去看一看，都是这三位的传说。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能承载饮食之味背后的学问之道的人，我心目中唯一的人选就是苏东坡。他简直就是在用整个生命为我们的中国味道代言。北宋元丰二年，苏东坡被贬湖北黄州，他就写了一篇《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的自家君莫管。从此之后，普通人也能吃到了美味又廉价的猪肉，这道菜就是今天的东坡肉。再点广东惠州，他又写了：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啊，春天了，竹笋好吃，哎，肥鸭好吃，不吃到淋漓尽致不痛快。再贬海南儋州，到那儿吃什么呢？老鼠、蝙蝠、蛤蟆，这些全吃了。就这生存能力啊，可以直接跟着贝尔格里尔斯去参加《荒野求生》的真人秀了。到最后真的是什么都没得吃了，他又写下了一部千古名篇《菜羹赋》：望口腹之为累，不杀生以成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老头煮着一锅咕嘟咕嘟冒着绿泡的野菜糊，他心里想的却还是：我终于可以做一个不为口腹之欲所拖累的人，成为一个不残害生灵的仁爱之人了。我的天哪，这是一种怎样的豁达与情怀啊！所以说，一个终极吃货的自我修养，从来就不是一张刁钻的嘴，而是一颗强大的心。黄州猪肉之味是智慧之道，惠州河豚之味是勇敢之道，儋州菜羹之味是仁爱之道。苏东坡把他一生的被贬路线活活地走出了一幅充满着诗意和哲理的美食地图。因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所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我乡。只有世间百味皆尝遍，才知人间正道是沧桑。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女子丑照被闺蜜用来分手，理由是要吓跑网恋对象，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瞧瞧去。哎呦，出来玩真不错啊！ 哎呦， 这地儿比北京就是暖和。 嗯， 行， 我跟你说，主要是因为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出来清静，咱们还能谈谈心， 躲避一下清静。 怎么了？你最近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 哦，你家里怎么了？ 我也想听你们不开心的 事。我没有，没有，没有，特别高兴。 啊、你个人有什么失误吗？ 你有什么坎坷吗？ 你们别掖着藏着， 挫折什么委屈你都可以告诉我们。 人都说呀，这叫什么呀？叫溺水，不是？ 溺水，哎呦，淹死的！ 没有，就是那个水溺。 水溺，我特别想，我看你有点忤逆。 对，我看你有点油腻。 哎，真的，你这包今天怎么回事？火这么大呀？ 对呀、啊，就是你烧烤少吃点，这油腻的东西。你看你脸上的皮肤，现在咱们这个岁数是不是？ 你 老吃牛 肉。姑娘家家的。 姑娘家家，你老姑娘家家，姑娘家家，仿佛你不是似的。 你说你老没个姑娘的样儿， 是重要的吗？ 咱泡个温泉，然后我给你贴面膜，你贴完以后，你保证脸不油了。我说挺好的姑娘家家，每天你看你太不注重打扮了。 对呀、啊， 就你天天注重打扮，别来这套了。 那倒是， 花枝招展的， 爱打扮点，自我认可度高。 对对，社会认可度低。 这男生，你追人家也很难。 我谁说的？ 你别老说这扎心的话，人听着不难受啊。 我看 说话要讲技巧，要婉转一点。你像我 啊， 你要玩。 你要玩？ 不是，我是 说、哎、你没有那么照我的。 不是我这意思呀，就是说你呀、啊，要不改的话呢，我是那个逆着。 我告诉你说，是金的就会发光的，总有人能挖出我这块璞玉。 哎呦，你这还是璞玉， 绝对是璞玉。 行了，咱 别废话。 泡温泉，泡温泉，来下去吧你。 哎呦，你看 谁踹我一脚？哎， 你看这头发吧，打湿以后贴脸上， 跟棉花娃娃似的。 你把眼镜摘了。哎呦，真好玩。 哎呦，还戴着眼镜泡的。哎，你这美人痣怎么长鼻头上了？ 哎呀， 都比你那好 啊，怎么一大一小啊？ 长眉心上了。 哎，拍一张。 我告诉你说啊。这你不能发啊、 哎、 你把我照成窦文敦了是吧？你别乐了好不好？ 剪一头发帘不能老这么往后背头了， 我得来一分头是吧？ 哎，刘海儿， 哎，你剪一头发盖着点啊。 对，刘海砍柴知道吗？ 刘海不是砍桥吗？这不砍柴了， 桥不就柴吗？哎，那个跟你们俩说个事儿啊。 嗯， 我最近谈了一个 什么买卖？ 谈了一个男朋友。 又谈一个。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我都不信呀，谈谈吧。你要说你三天没谈，我倒觉得新鲜了。 感觉还行，网认识的。 晚上认识的。 网上 哪有白天？ 网上。哎呦，这网恋可，我跟你说你可得加点小心。 你可注意啊，网上骗子可多。 真是 知道你们俩的前车之鉴，我往心里去了。 我告诉我遇那是好人。 你可能说上回你遇的那是好人。 哎呦， 长什么样啊？ 你看 哎呦， 这 还行嘿， 这是本人照片吗？ 行了行了，没男朋友空窗期，现在看到我谈了男朋友，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理解理解。 哎，我这就是为了提醒你，为你好。哎，上了当受了骗，你可别赖我。 哎、行了吧，下去吧。 损失是你的青春年。 两个月后。 哎，最近你怎么样？ 挺好的。 你还好吗？ 可以。 哎呀，我最近啊，天天的做梦，做梦总是想你。 哦，对不起，我刚才关火去了。 关火去了， 做着汤。 做汤。 为什么要关火呢？哦，做着汤呢。 嗯。 啊，你一定要多做一些汤。这个煲汤啊，是很有学问的。 有点困了。 啊，你想睡觉了？哎，别睡啊，咱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能不能面对面的聊一聊？ 好，哪天吧。 哎，哪天呀？不是，我的意思是，咱们俩约一个时间，你见一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好。改天吃饭。 但是这个改天呀、啊、你一直在说，咱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都是在改天。你难道这么忙吗？你看我这么潜心，这儿我去接你好不好？你到天涯海角我都要去接你好不好？ 好，有时间约。 咱们定一个准确的时间，你看明天好不好？咱们聊一聊。 这个男的怎么这么烦呢？看不出来我对他很冷淡吗？都敷衍这么长时间了还死缠乱打的。 我知道快到你生日了，我给你送一个特别特别大的 surprise。 你的英文是谁教的呀？ surprise， 你看我打出了这个大的一个心，你看见了吗？ 这怎么弄？ 你这样，你看啊，咱们俩要见个面的话，是不是我就能把礼物带过去了？ 太晚了， 是不是？ 睡觉吧，再见。 没声音了。 哎呀， 哎，在吗？在吗？在吗？ 怎么这么烦呢？一天到晚在吗在吗在吗？ 睡了吗？睡了吗？睡了吗？ 哎呦，要不这么着吧，我要是给他发一张 我发张丑照，他是不是 看看你好不好？ 缠着我了， 看见你我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他要是觉得我长得丑，他不就不这么死缠烂打了吗？对呀，哎呀，丑照到哪儿找啊？哎呀，我看我的照片，哎呀，真美。哎呦，太好看了！哎呀，太迷人了！你怎么都这么销魂呢？ 自己过干瘾。 哎呀，没有可以拿出的丑照啊！我想想，我想想，哎，瑶瑶。那天拍的瑶瑶那张照片可是丑出了级别，丑出了天际啊！不然我把瑶瑶的照片发给他。哎， 没有你我睡不着觉。 嘿，有了瑶瑶你就更睡不着觉喽。发、嗯，这就是我真实的我。如果我长成这个样子，你还能接受我的话，那我们明天就见面，在吗？在吗？在吗？睡了吗？睡没睡？在吗？哎，我跟你们说啊，我用了一招特别棒的方法，把那男的给甩了。那男的之前给我在吗在吗睡了吗，咱们聊吧约吧，明天下午见。 啊，这么急？哎呦， 等我发完以后，跟我对着他在吗在吗在吗？ 哎呀，这男的是不是报警了？ 拉黑了。 哎呦，我跟你说，瑶瑶这照片真好。 你们要用得着，你们也这么试。 对，以后我都拿它辟邪。 哎呀，幸亏有瑶瑶这样的朋友啊！ 真是， 我跟你说是实话吧。 啊， 我出去逛街最爱跟瑶瑶在一起了。 是吗？ 因为啊，那些推销的美女美女，你要个这个吗？要个那个吗？ 哎呦， 哎呦，穿什么都比瑶瑶好看。 我跟你说，我也特喜欢跟瑶瑶一块逛街。我一块逛街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旁边那小贩经常都问那个健身游泳要吗？健身，你碰上他以后都躲着，你知道吗？ 我还愿意跟瑶瑶照相。 我愿意跟瑶瑶一块去做 SPA。 干嘛呢？干嘛呢？亏我还拿你们当好朋友呢。 我也拿你当好朋友。 没有啊，哎，对呀，装什么蒜？装什么蒜？装什么蒜？说吧，你们干嘛了？ 干嘛了？哎呦，瑶瑶今天还真挺漂亮。 我没问你干什么，凭什么是发我照片？ 我故意 啊！你们拿我当辟邪的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说，你们要这样发，最后诋毁我，就怎么找男朋友啊？ 这不是诋毁， 这是事实，是吧？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楚天都市报报道，20岁的小孙得知自己的照片被闺蜜小周冒用去网恋，不过这不是让他最生气的地方，最生气的地方是闺蜜选这张照片啊，不是因为她漂亮，而是觉得照片够丑，拿去啊劝退网恋对象了，扎心了老铁。虽然说小周一直给小孙道歉，但是小孙还是非常的不高兴。心理学家说了，哎呀，小周小孙关系好， 这是哪个专家这么唱着说的？ 一些误解少不了，感觉做了这样的事儿 还敢板， 未经同意可不太好，希望小周能明了，真正的友谊可不好找， 不好找。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李、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 小 花 扎， 小鞋围脖， 穿那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 小孩用的 吃奶就暖和啊， 挠痒痒的

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棒儿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的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岳各庄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以晴为主，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上午受弱气压场的影响，风力较小，下午冷空气扩散南下，偏北风逐渐加大。综合来看，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天气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好，中午前后风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林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在 运动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周飞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高档酒店。是的，先生。确实是一晚2500。 啊？不是，我跟您说啊，这个2500太贵了。您这房子里有什么呀？就2500。 我们集团在这里最豪华的酒店了。 我们用不了最豪华的。我们有铺就行， 那您可以不住这个酒店啊，没关系。 哎呀，要有酒店我还来你这儿干嘛呀？ 对，我们是，换句话说吧，我们要不是因为睡大街上怕让警察带走啊，我们就不来这儿。 哦，那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们是5星级酒店，当然了，在我们这儿会享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您看我们的酒店大堂，我们还有私家泳池，我们还有 酒店大堂，我也拿不走。 你看啊， 我也不能睡大堂。 停，王老师。 啊， 别， 怎么说，老师？ 咱慢慢跟他讲啊。你看现在这时间也不早了， 对， 已经11点了。 哎， 我们今天这刚到，然后呢，住那个便宜酒店呢，也都没有房间了。 啊， 明天我们一早呢就走了，就睡个觉，用不着2500吧？ 对 啊。对不起啊，因为我们酒店是一个知名的酒店集团下的高档酒店，但是您也可以享受19小时的奢侈人生。 那我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啊。 您知道我一个月挣多少钱？ 对， 我不知道。但是 他看大门挣不了多少钱。 对不起啊，那个帮不了您的忙，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我们这里面有私家泳池。 是我看大门不用你帮忙。 看着星星，看着月亮，在海 没顶子， 不是 泳池。 您泳池是24小时的。 要不然这样吧，您要是如果实在是住不了的话呢，您可以另选一家。 欺负咱们？ 对， 没得可选。 嗯， 不是不是， 得了，明白了，我知道你也做不了主。怎么样，周老师？ 嗯， 别无他处啊，愣逼你必须选择了，咱俩人分吧， 我一千你一千五，行。 哎，不，等会儿 啊。 哎，我问一下 啊， 请问哎，我问一下，哎，请问哎，这个、 哎，你好， 您这个最豪华这个套房是有大小间的是吗？ 没有，是标间。 两千五是标价， 但是我们的房间有100多平米，所以非常的舒服。另外呢，有， 哎呦，我买房来了，2500，100多平米，这精装修的吧？ 嗯， 要是标间没得说了，一人1000，还得250。 不是，我那意思是这样，我掏1000，我就光睡觉；你掏1500，你可以在外面玩。 凭什么呀？ 你去游泳去呀？ 不成， 你看星星啊！ 我跟你说，那些权利你都有，你放弃并不代表你能少掏钱。 哎，行， 来来来，掏钱吧。 来， 嗯， 卡花卡是吧？ 嗯，先刷你的卡吧。 1250。 哗！ 您这个刷卡机这么大声，浪潮似的，夸夸。 对，电脑通知。预付成功，您手机上有我们信息了。 银行通知我 预付成功了。 啊、哦，是我知道。 啊，这样的，早餐这边，早餐是自助餐。 啊、哦，行，几点？ 啊，早餐到10:30。 几点？啊、看我们。 7点钟。 哎，咱7点钟能吃到10:30， 2个半钟头，怎么也能吃2顿了。 嗯。 另外呢，还有亚洲餐厅 都免费， 要不要钱啊？ 这都是要钱的西餐厅。 啊，那不用介绍了， 行 了。 你看我不要钱的有什么？ 啊，我们不要钱的， 就是包含在这服务里的有什么？我能享受到的设施， 您可以去我们的健身房健身 哦， 游泳池游泳， 好， 还有我们的海边花园去坐着，享受。 你坐着不要钱，是不是哪儿都行啊？ 哦，那是一个花园， 哎， 我们特别营造的 那意思就是你可以在他那花园里坐着。 东南亚花园，确实您在其他酒店里都见不到的。 不是，我说老王、 我们还有海洋餐厅啊、 咱可钱都交了。 海洋餐厅，我听说海洋公园，海洋餐厅。 对，海洋餐厅呢？ 要钱吗？ 非常贵。海洋餐厅是这样的。 行，要钱吗？不是，收钱就不说了。我刚才都说了，不要钱能有什么项目？免费享受的。 嗯，健身房现在就开了。 现在我都累死了，这一天。 走，咱入住吧。 嗯，赶紧住吧，这已经浪费半小时了。 哎呦。 哎， 我还真够大的啊！谁啊？ 哟，我听到你行李来了。 这五星级能花这么多钱，不是这个， 这说话实在是太听不过去了。 给您放这儿行吗？ 行。这个五星级的服务态度不行。哎呀，走吧。 走哪儿去啊？ 楼下。 嘛去啊？ 转转呢？ 11:30了，你不累啊？哎， 不是那个花园，你不得看看去？ 这花园都天也黑了，走，你等会儿， 嗯， 我把鞋换一下，走他那花园不得穿他的鞋走啊？ 对，他那拖鞋免费啊。 对， 等会儿， 干嘛？ 前台吗？ 你好，先生。 那个，您送几双拖鞋来？ 哦，您需要几双？ 来个5-6双吧。 您要5-6双拖鞋 啊？啊，5-6双，不是，您听我说。我这儿啊，一会儿来几个朋友串门，那不能，那这屋没有拖鞋啊，您拿几双来吧，好吧？ 您稍等一下， 哎， 马上就到。 请进。 拖鞋？ 喊谁的拖鞋的？你这人不会说话，哎，给我吧，给我吧，走。 您的拖鞋，谢谢。 哎，听我的， 嗯， 这好拖鞋， 嗯， 带走，我这就要5双，明儿早上起来啊，咱们再要5双， 哎， 10双拖鞋也能值点钱。走，下楼。哟， 等会儿， 那谁， 啊， 你看这人好像眼熟， 嗯， 这女的不是那个什么明星吗？ 是 女星， 是 卸了妆也这样啊？ 卸了妆也这样？ 你学我说话干什 么？不是回味吗？ 哎呦，我说这个周老师啊， 嗯， 你得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我怎么了？ 不能老捡别人吃剩下的。你回味也不能老说我说过的。 不是，我这不琢磨呢吗？你说这女明星，我都琢磨她演什么的。 哎呦，演什么的不重要，这走吧。 这是唱歌的。 妈妈，我一下水很冷，来，把酒店的衣服穿上。 哎，我说王老师 啊， 咱俩人怎么没穿着酒店的衣服下来呀？ 回去换。 走。哎，你看，穿上这个玩意儿， 哎， 气派了。然后咱们也那个， 咱泡泡去。 泡泡去， 哎。 先生您好， 嗯 啊，怎么着？ 今天就 赠助的有两杯免费的饮料。 嘿， 哎呦喂， 太好了！哎、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等会儿， 哎， 说你什么好？怎么就两杯呢？我们俩这 对呀，不够喝呀， 一个人差不多两杯 啊。 你再拿两杯，你拿两杯。 行，那您喝完了以后再给您再倒点。 他要说给咱兑点， 你就去吧，去再拿两杯来。 哎，这你要别说，花钱没有花钱的不是。 嗯， 既然花了钱了，咱们现在就是大爷。 对， 咱就得好好享受。 咱今儿晚上不睡了，咱今儿晚上折腾一宿。 怎么样，这水凉不凉？ 这水、不凉不热，正合适。 真的， 嗯， 跟温泉似的。 嗯， 哎呦，好，我不会游泳，这怎么办？ 你这没事儿，你出来下来，你摁着那孩子脑袋。 啊， 你 说这扶手，这孩子咋这扶手是吧？ 啊 行。 哎呀，妈妈。 哎呦， 咚咚咚咚， 干嘛孩子喝水的？哎呦。 咱们搓搓泥吧。 对对，搓搓澡，搓搓、我不会游泳，反正也。 哎呦，我天哪，脏死了！ 谁呀、说什么呢？钱脏，你走啊！你嫌这脏，你不是也刚才在这儿来的吗？ 咱们是花了钱了， 对， 甭管他说什么。 对他没得搓，咱有的搓。 哎， 嗯， 在这泡一钟头了，走吧，健身房啊， 走健身房去， 健身房。 嗯、 我要两条毛巾，我把自己裹上。 我就不用了吧？ 你不用啊？ 啊，我这个 白来的，毛巾挺软和的， 也行。 真的，我告诉你，你晚上你就拿着擦什么都行，反正是你舍不得平时自己用这么干净的毛巾擦。 嗯， 你这现在就用这毛巾玩命擦。 行， 擦得起。 那个来，举杠铃。 啊，先生，您能够着运动装吗？您现在泳装、体育杠铃， 这不没人了吗？这点儿了，都睡觉了吗？ 有电的浴袍，要不您穿上吧？好吧。 好好好。我看别跑步行吗？ 我看呀、你也举不起来，你也甭在这儿，你这照两张相得了。 哪地我再回两下、 这为了是照两张相。 蹬的，哎呦，你别说这机器还真结实。哎，这我没玩过。 这 躺着啊，得往起起。 哎，先生，您可不能这么着啊！您这么弄坏了就。 我试试。 我知道。 怕是把您身体是找 我们知道这都老锻炼的主儿， 这个人应该让他派去房间服务，比房间那人会说话。 行，够了吧？ 那不是这么拉的，那个不是，对不起，先生，这是这么来，是。 行了， 那个玩意儿得蹲着了， 回屋吧。 回屋吧， 也没什么咱能玩得了的 啊。哎，你看他那咖啡厅还开着呢， 要钱？ 咱看看去呀。 贵，看什么呀？ 我进去总不要钱吧？我看一眼。 进去不要钱、 哎呀，这个找不着当皇上的感觉哈、 这床倒是挺软的。 嗯、 哎呀，真不错，这一宿我能随便遮。哎，洗澡。 你先洗，我先洗啊。 咱俩脆丁壳吧。 这个关键是我洗的慢呀、 那我先洗。你洗完了我还能再洗一遍。 我怕等完你我都睡着了。 嗨，我叫你起来，这也看电视啊，费电。开电视，那个平常在家看不着的台多的是。 你这样，你洗你的去，我把他这个茶几上这些东西全喝了。 别喝了我。 啊，全冲了，把这咖啡 喝了， 一次性的 给我带走啊。 哦， 装包再要啊。 哦， 明儿早上还能再来一会儿。你看还有什么能拿的免费的？ 哎，是。 哎，那个今儿晚上那个什么洗头的那个洗身上的那香皂椅子什么毛巾是那个 你的 都别用了， 都别用啊，咱们都自己带着肥皂。 对装起， 全装起。这笔、记事本， 嗯， 这两张纸。 哎，对， 嗯， 这个卫生间那个有手纸， 嗯， 整卷的，哎， 整卷的 带走。 先给他们打一电话，跟他说 没了。哎，有道理，嘿。你在这方面上你比我强， 我这不是刚跟您学的吗？ 在用卫生纸上你比我强多了，真的。 你好，先生。 我们这个卫生纸不够了。 哇、 你看，你给我送四卷来。 四卷？ 嗯，我们闹肚子。 哦，好的，先生，好。 卫生纸，就这一服务员， 不能让这个接电话的给送来吗？ 行，拿来吧，走吧。 哎呀， 掉 地上了， 那湿了怎么用啊？ 湿了，旁边不有吹风机吗？吹干了它。 哎呦，行了，就这么着，还有一钟头，歇会儿，咱得好吃饭去 啊。 7点钟开始， 这一宿过得忒快了。 哎呦，你不说你洗澡多慢呢？ 这热水的白来的，不得多洗会儿？你看他这被子，羽绒的。 哎， 你那有塑料袋吗？ 侧垫有啊， 咱把这被子羽绒拿出点来， 嘿， 回去做一羽绒枕头。 哎，要说你比我还是精明，真的 是吗？ 这你有前科吧？ 我哪有前科呀？ 你能想出这方法来，太难得了。来来来来， 我只有科没钱。 来来来来来 来， 哎，好，好，好，嘿，哎，搁箱里锁好，打着密码，别让海人看了。 那可不。 行了，走吧，下楼吃饭吧，早点来了。 好嘞， 走。嘿， 先生您好，您的房间号码？ 那111。 好的。 我跟你这么说，他们不管你，你跟他说个数就行。 行，吃吃吃，哎呦，这早点有肉哎！ 哎，你别挤啊！ 哎，多打多打， 小姐您。 一袋， 一面煎，两面煎， 两面煎，再来个一面煎的。我一人，我这人好吃鸡蛋， 我喜欢吃那个七分熟的。 哎，这是馄饨，哎， 好的好的， 炒饭，对对，要 好的好的。你拿得了吗？ 来来好，有牛排，好来一个来一个好。 哎呦，您那先送回去一趟，再来一趟吧。 哎，对对对对，我已经送回两趟了。 您悠着点。 哎，好，我幸亏这早点到十点，这我七点钟我真有点吃不动，咱们多坐会儿，多坐会儿再吃。 多坐会儿，哎，要么咱回去一趟。 不行， 回去一趟。要点咖啡吗？ 啊，咖啡 来呀， 要，还用问？我说咱先回去一趟， 回去一趟再进来就不能报1101了。 把我那被子的羽绒也摘出来。 十点钟也来得及。哎，这咱光吃也吃不回来。我看他这餐具挺漂亮的， 这都是能可以拿的。 真的， 嗯， 太好了吧？我们家呀，就缺这，再弄我就扎着自己了。我就拿这些了啊。 行， 咱往外走吧。 走吧。 嗯，慢点迈步啊。你搀着我。 哎呦， 想掉出去。呵，赶紧装箱啊！这些东西装箱，都装箱。 装箱，装箱，装箱。 哎，快快快快！哎呀， 我刚才还拿了他10块口布呢。 哎呦， 这你说这毛巾回去擦点什么不行、啊？ 你是变魔术的吧？ 我不是。 哎，这咱这屋还有茶杯呢，也都拿着拿着拿着，咱下楼。 下楼吧。 那退房。 先生退房吗？ 退房， 退房。 好的，先生，一共是好，两位一共是8000。 多少钱？ 多少钱？ 你们这个有物价局管着，说2500上8000，你们这调价也不告诉我们。住一宿改8000了。 基于您二位在酒店的一系列表现，我们呢报警。 谁报警？ 报什么警啊？ 这 都带点事儿吗？ 这就带点东西嘛，花了。哎，我们就是练飞刀的。 酒店里配备的免费产品都可以拿走吗？会不会被人觉得是在占便宜？而哪些东西可以顺走？客人又最喜欢顺走什么呢？某家酒店经理说呀，酒店每年损耗最多的东西是牙具，一般客人图个方便，不会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牙刷，而酒店一次性的牙刷质量很好，所以客人乐于使用。其实啊，拖鞋、矿泉水、肥皂、洗发水、茶包等没有注明价格的产品是可以被客人拿走的，这本身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洗衣袋是不能免费带走，经常有客人以为是免费，结果结账退房的时候发现多付钱。有些酒店发现啊，像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润肤露这几样东西被带走的较多，因为质量很棒。但是虽说鼓励大家带走免费的酒店用品，但是不少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带走和损坏的，像故意损坏东西或住宿时间长、押金没交够又恶意跑单的客人，酒店会做备注记录，能够追究到责任，所以请大家切勿存有侥幸心理。而像刚才我们所演绎的这二位就显得素质太低了，不仅拿不仅顺还得偷，让人大跌眼镜。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均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想当年呀，小花在公司上班，办公室呢来了一新帅哥，跟小花啊坐对桌。几天相处下来呀，小花发现好像自己喜欢上这帅哥了。毕竟啊，小花年轻啊，又是个女孩啊，真是不知道怎么示爱，怎么能让人明白呢？几经周折，这天早上，小花鼓起勇气，跟这帅哥说：“听说呀，